第212集，热议。 七月的第一日，高柳微动，碧空般的晴空蒙上了雨蒙，小河清颤，游鱼藏匿，京城从前日夜里便落起了蒙蒙烟雨。在微微细雨之间，晚太妃的棺柩被抬到了京城。顾元白穿着一身白袍，头戴冠冕，身纹12章纹，腰缠革带，佩随在身，繁重的帝王衣袍一丝不苟。他久违地穿上这样一身衣服，却是为了迎来晚太妃的棺柩。晚太妃死后，皇帝的所有衣服都换成了浅色，浅浮在身，一点点地吸去雨水，烟雨从脸侧缓缓凝成珠子。顾元白轻轻一动，眼前的冕旒便晃乱了他的视线，若是有雨，便少不得风。模糊的视线之中，棺柩在雨水中缓缓而来。棺柩有白顶相护，未曾落下分毫的细雨。待到护着棺柩的人站定时，顾元白上前一步，在轻微的风、轻微的雨中抬起愈发沉重的衣袍。衣衫打落了江落的水，顾元白双手相盖举至身前，再缓缓落下，脊背弯曲，朝着棺柩深深一拜，唇上应当也沾染了雨水，乃至说话时便尝到了一股舌尖发苦的味道。顾元白发上水露沉沉，眼睫被雨水压得快要看不清晚太妃的棺柩。初冬的梅花糕最是香甜，树下的阴凉最为喜人，这些个回忆也同棺柩一同压在心头，揪着不放。夏日将来，冬日还在眼前，顾元白唇微张，他又尝到了一嘴的细雨绵绵，苦味儿变成了咸味儿，雨水不作美。大恒的皇帝对着晚太妃的棺柩弯了好久的腰。 太妃安息。 身后的百官同样举起手，同圣上一同弯腰而拜。晚太妃的丧礼规制已是规格中的最高，而晚太妃的碑文则是由顾元白亲自撰写。这是顾元白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，大概是情到深处他一挥而就，碑文出来之后，看过之人无一不双目一湿，热泪盈眶。 我与母久不见，庭下寻其尊尊，颇言语，吾视旁之树神，树上有雏鸟，母与我共事，则喟然叹曰：待雏长，岂有不离母之？我朝之事，乃母鬓有白发数根，前日于右寻树，树之老鸟已复，唯常也茫然失措之于周旋雏，想其亦与我同。 田福生看到这儿，更是涕泪不成声。晚太妃下葬之后，罢朝三日，整整三日，顾元白把自己关在了书房之中，每日直到天色将黑，他才从书房中走了出来。他的神色看起来还好，只眼角微红，犹如桃花披雨，似有似无的悲戚。周围的人只当作不知，田福生伺候着圣上用了晚膳，瞧见圣上胃口不大好，便道： 护送晚太妃棺柩而来的僧人，小的前去问过了，是河北明寺金蝉寺的僧人，他们自发而来，今日还同小的请辞，当真是什么都不要，一个比一个的心善。 你曾跟朕说过，他们从京城返回河北，又从河北跟着太妃回来京城，他们与太妃有缘，临走之前带来同朕说说话。 小的记下了。 又一旬日过去， 夜晚，顾元白猛地从噩梦中惊醒，他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捏着被褥的指头发白，不自然地痉挛。睡在床下的薛远瞬间睁开眼睛，翻身就跑去桌旁倒了杯水，递到顾元白的唇前。几口水下肚，顾元白攥着他的手腕，无措仰头道：“ 薛远，我梦见。” 话语戛然而止。薛远坦荡地看着他，上半身就裸在顾元白的眼前，刀疤隐约，徒增匪气，在暗光之中忽明忽暗。顾元白松了他的手，低头看着茶杯，盯着里头晃晃悠悠的水光，先前的噩梦都变得零碎。他状似无意地抬起手揉揉鼻梁：“ 怎么不穿衣服？ 天有点热。” 自从顾元白迷迷糊糊说出之后，薛远就变得有些不对劲儿起来。要是细究，就是颇具风骚。顾元白闻言，从手指缝中偏头看他。薛远的这身皮肉当真是绝了，该有的地方有，匆匆一瞥之下都还不错。紧实有力，刀剑生死之中用血水和战场锻炼出来的，生机勃勃。顾元白深呼出口气，将手里的水杯递给了薛远：“ 再热你也得讲规矩。” 薛远接过水杯，手指与圣上手指不经意相碰，圣上眼皮一跳，宛若受了惊一般，猛地后退，茶杯从两人指尖骤然掉落，摔到了绸缎被子之上，瞬息染湿了一片布料。茶杯从顺滑的绸缎上滑下，轻轻在柔软褥子上弹了弹。薛远一顿，低着头看着终于静止不动的茶杯，再抬头时盯着顾元白的眼神已经变了。顾元白面色平静，看了那片湿意一眼，镇定无比的道：“ 拿床新被子来。”“ 是。” 薛远沉沉应了一声，站着不动。“ 别杵在朕的床边。” 薛远膝盖往床上一压，手臂往前一压，顾元白不自觉往后一退，靠在了墙面上。察觉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后，顾元白面色一黑：“ 我在躲什么？在躲薛远？不就是光了个上半身吗？顾元白，你躲他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怕他吗？薛九瑶，你想要做什么？” 圣上缩在墙角处，语气却强势极了。夜灯昏暗，薛远的眼睛逐渐适应了这样的亮度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圣上的眉间蹙着，唇角往下压着，发丝凌乱，跟个逞强的小可怜似的，甚至眼角处还有着这段时间以来的红意，眼皮都肿了。顾元白每日一点一滴的变化都逃不过薛远的眼睛，他清楚地知道这双眼睛在这几日以来藏起来隐忍地哭了多少次。小皇帝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狼狈，于是薛远便只能当作不知。只是看他伤心还是难受，他俯身向前靠近顾元白，属于兵戈大漠的气息包围了他，胸腔之内的心跳得比平日里稍快了些，跳得顾元白心烦，他伸手推着薛远的胸膛：“ 滚。” 然而手碰上去就是毫无衣物阻隔的触感，顾元白一僵：“ 臣这就去给您拿床被子来，很快，您等等臣。” 话音刚落，他便干净利落地起身，从床上退下，抱着湿了一片的绸缎被子离开。顾元白靠在墙角处半晌，才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眼。良久，他觉得耳垂发痒，上手揉了揉，才不知从何开始，耳垂竟然热到发烫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